总易如反掌，从未失手。你爱我给你染发，白发太快迎接不下，只怕再变老吧，在我心里你是个孩子，我虽不被簇拥，就努力行在阳光中。既然有远方的心，那就替我看看我替你看看我离你看看远处风景。 的情感，哦，爸爸妈妈

父亲，你走了吗？ 一生一世牵挂，谁能这么伟大？追问你好吗？已走几年离家，不敢停下，看你白发，劝我别太自大，不吃饭会累垮，总说我懂啊。你说人生路雨大，记得有空回个家，但是我渐渐忘记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家。漂泊的生活，说不赶路就会被落下。你说不争的货币总着急上过奖，你说要的太多会快乐都找不到，你说看到的人有时也分不清该不该唠叨，你说总有一天人会变老，没什么不好，别总自寻烦恼。这么伟大，追问你好吗？一坐几年离家，不敢停下，看你白发，劝我别太自大，不吃饭会累垮，总说我懂啊。你说人生路雨大，记得有空回个家，但是我渐渐忘记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家。漂泊的生活，说不赶路就会被落下。你说不争的货币总着急上火墙， 这是孙子涵的一首新歌，本周排在第27，叫做《爸爸的话》，也是父亲主题太厚重，一时间让孙子涵不知道如何表达，于是就把爸爸说过的话凝结成了这么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来听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，将父亲与子女的爱与责任，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，父亲已老的无奈，诠释得丝丝入扣啊。稍后还将听到王铮亮的一首代表作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 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。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，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。明天我要去邻居家，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呢，闹着要吃饼干，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灵村，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圈。这是